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你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今天谈一下糖尿病的人的体内是哪些部分最容易出现的感染的。感染呢，是糖尿病的人呢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之一。在高血糖的状态下，糖尿病的人呢体内的白细胞的吞噬和杀菌的能力就要下降，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更容易糖尿病的人呢由于白细胞的吞噬和杀菌的能力下降以后呢，造成了肺炎球菌啊容易在呼吸道大量的繁殖，导致肺部感染。糖尿病的人呢患肺炎的概率啊是健康人的6倍。我们国家呢报道糖尿病呢并发肺部感染的这个比例啊这个就很高的了。糖尿病人中间呢大概25%-45%啊都会合并啊感染，而且合并感染至少是什么，就是肺部的感染。这个肺部的感染实际上啊不光是糖尿病的，很多其他的病甚至心血管病啊，甚至老年痴呆啊，人老了最后免疫系统功能差，最后问题都是出在这个肺部感染。当然刚才谈了糖尿病人的发生肺部感染的话是健康人的6倍。因为尿路中间呢这个他的这个糖尿病人尿糖的浓度啊很高，特别有利于细菌的繁殖。另外老年女性呢由于雌激素孕激素的水平的下降，泌尿道的黏膜呀很薄，变薄了，抵抗力下降，加上呢高浓度的尿糖的环境，所以更容易发生了尿路啊感染，泌尿系感染。老年的男性呢都因为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残余的尿增多，就留在你膀胱中间的残余的尿多，那么这样的话细菌容易从尿道口逆行进入到膀胱，这些原因而感染致病。糖尿病的人呢需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多饮水，多排尿，保持外阴的清洁。另外呢还要注意啊这个要检查尿常规。除了肺部感染、尿路感染，还有皮肤感染。皮肤和黏膜呀是人体防御外来微生物入侵的第一道的屏障，也是感染的好发部位。特别是啊在一些皮肤比较薄的这些部位，比如像咱们的这个隐私部位，由于内裤比较紧贴皮肤，透气性差，比较潮湿，所以糖尿病的尿液、汗液富含了糖分，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特别容易发生皮肤感染。所以高度警惕啊心境出现了一些溃疡、皮肤破伤，那么或者在体内外阴部啊、乳房下呀、皮肤啊皱褶那个地方啊、温暖潮湿的这些地方容易发生真菌的感染，发生在脸部、脚部、耳道呢会更严重。所以皮肤感染也是糖尿病人呢容易感染的一个部位。第四呢还会出现糖尿病桌。糖尿病桌呢就是糖尿病脚啊，糖尿病的人呢脚容易出现了这个溃疡。糖尿病呢致残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呢足部啊这个溃疡和坏疽。严重的人呢需要呢甚至截肢。由于糖尿病人呢足部啊都有神经跟血管病变，受伤呢不容易察觉，加上呢血液呢中间高糖，伤口呢浅言不语，即容易发展为严重的感染。小伤呢也会引起大祸， 所以呢要注意脚上的水泡啊、小伤口啊，一旦发现的话呀就及早的要处理。所以糖尿病的人容易发生了糖尿病作，而且呢糖尿病作呢发生溃疡跟坏疽的话，弄不好你不能够及时的控制，甚至还要截肢。第五，还有坏死性的筋膜炎。坏死性的筋膜炎呢是很多种啊这个细菌的一个混合的感染，特征是皮下组织和筋膜呀广泛的性缩的坏死。糖尿病的人呢如果长期治疗不当，血糖控制不良，机体免疫系统功能低下，即便呢只有一个小伤口，感染也容易啊扩散，引起大面积的严重的急性的坏死性筋膜炎。下肢坏死性筋膜炎呢就是这个当然出现的呢更多这样的情况。所以说糖尿病的人呢这个并发症啊会有很多各个方面，当然这个感染呢是他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因为糖尿病人本身呢他处的是一个代谢系统的疾病，咱们体内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受了影响了，就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自身的免疫系统功能，而这个免疫系统功能差的话呀，最后就造成啊这个致病的这个微生物啊就进入到体内，很容易感染的。尤其是糖尿病人血糖高、尿糖高，那这个时候细菌啊感染呢就很厉害。咱们介绍的是肺部的感染，这是最主要的。糖尿病人肺部感染是健康人的6倍。尿路感染、泌尿系感染，那就是这个发病的人数啊就会更多。皮肤感染，那也是因为啊这个咱们皮肤是人体啊对于微生物啊这个病菌的入侵的第一道屏障，所以到时候呢就是由于糖尿病血糖尿糖高的话呀，很容易啊创造这局部一个透气性差呀，比较潮湿啊，又有提供了这个高糖的这个尿糖血糖的这个环境啊就出现。糖尿病作那就是更是了，下肢咱们血液循环系统啊不通畅，微循环呢小血管啊这个造成了受影响，那么初步出现溃疡坏疽，那没别的办法就只有截肢，还可以出现坏死性的筋膜炎，那是各种细菌的混合感染。所以说糖尿病并发症会很多方面，但是呢咱们要注意的呢就说是感染的这几个部位就一定要千万的注意，因为这些部位是最容易啊感染的。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又叫灵芝草、神芝、炙草、仙草、瑞草，实际上是多孔菌科的一个正菌。灵芝呢这个最早的这个医学的药学的上头神农本草经上讲灵芝立为上品，称为啊上上制药方中妙品。因为灵芝啊是药食同源，它能够作为普通的食品，但是呢它确实对于人体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调理的作用。灵芝能够补气、安神、止咳、平喘，用于心神不宁、这个失眠呢、心悸、肺虚、咳喘、虚劳、短气、不思饮食这些情况。我们国家呢早就祖先呢作为药食两用的这个佳品了，这个历史很悠久的。 关于呢滋补强壮扶正固本作用的论说，那么可见于历代的本草学的专著中间，尤其是明代的本草纲目上头对灵芝的这些情况，种类啊、产地啊、药性啊、功用啊记载的最为详细。我国历代呢对于灵芝的重视的程度，灵芝对于人体啊有双向调节的作用，那么所有的这个涉及到的咱们的一些常见病啊、慢性病啊、多发病啊，涉及到的心脑啊、血管啊、消化啊、神经啊、内分泌啊、呼吸啊，以及呢咱们说的这个灵芝对于糖尿病的一个这个预防啊，防止它进一步发展呢、防止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啊，都能够起一些调理的作用。所以说灵芝啊实际上对于我们全身的各个方面呢还是起到一个调理，全身调理局部改善。当然对于免疫系统的功能来说呢更是明显。通过呢灵芝的调节的话呀，它主要是灵芝，咱们很多的专家通过实验通过论文叙述了这个灵芝对于免疫系统功能的调节。灵芝可以调节单核吞噬细胞跟 NK 细胞的功能。单核吞噬细胞呢是作为人体第一道天然的防线，具有非特异性的防御的这个来清除啊细菌啊病毒的功能。非特异性免疫呢可以呢这个起到一个监视，它是传递抗原的信息，分泌细胞因子，调节免疫应答这样的一个功能。NK 细胞呢它是一个自然杀伤细胞，它能够啊这个杀伤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而且分泌呢干扰素。所以 NK 细胞的话呀也是作为啊机体啊抗感染的第一道防线。所以糖尿病人呢这个咱们谈到了体内啊各个方面呢容易感染的部位，当然最主要的是咱们呢通过灵芝对于我们呢这个免疫系统功能的调节，这样就保护我们健康对于细菌病毒的一个抑制。灵芝对于单核吞噬细胞和 NK 细胞的功能的影响是呢使得免疫调节作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增强单核吞噬细胞和 NK 细胞的功能。这个时候呢就还可以呢咱们谈到它可以增强体液免疫功能。体液免疫功能呢就是一个抗体介导的免疫。灵芝呢抗体呢是由 B 淋巴细胞就 B 细胞分泌出的浆细胞产生，建造血液和组织液以后呢跟相应的抗原呢结合，可以产生呢多种的生物学的效应，起到综合作用、调理作用、溶解作用。当然这个体液的这个抗原抗体的反应还会产生一个变态反应。另外呢灵芝呢可以啊调节我们体内的细胞的免疫功能。细胞免疫呢是由 T 淋巴细胞分化和增殖而产生的一些致小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这个细胞免疫呢跟这个体液免疫呢同时在我们体内呢发挥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容易出现感染的这个可能性啊就会啊下降一些。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全身的这个调理以后，免疫系统功能正常了，对于我们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全身的主器官功能能够啊处在一个慢慢调理以后恢复到一个平衡状态，这对于防止我们糖尿病人的并发症的发生也是有用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